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8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他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孙太后崩逝，后宫众人沉浸于悲痛之中，除了周贵妃。因为没了孙太后，太子的靠山便倒了，改立朱见泽为皇太子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周氏来自北京昌平文宁里柳林村，出身低微，祖父周福山生有周广、周能二子，周能生有二女二子，次女便是周贵妃。周贵妃有周寿、周玉两位弟弟。周贵妃有姿色，但小家气质，好计较，心胸狭窄。她10岁那年，少年英宗交猎时追逐野兔，闯入周家，家人见有大兵，慌忙逃避。但少女周氏见来者金冠袖袍，少年翩翩，便执意不躲，倚门坦然面对英宗。英宗称奇，且见周氏秋波流慧，少女娇媚，便将她带回宫中。至正统11年，周妃为英宗诞下重庆公主，次年生朱见深。周妃父亲周能被封为锦衣卫千户，弟弟周寿、周玉也被授予官职。周妃自是有为皇上生子，皇后前世未曾为英宗生育，便不时在宫中排挤前皇后，幸而有孙太后为前皇后做主。到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因为在英宗被囚南宫时，周氏为他诞下英宗最为喜爱的朱见泽。周贵妃一心想取代前世皇后位，便同英宗身边的进士蒋勉等勾连，试图以前皇后无出、单眼盲、腿跛、难于承担大明皇后之责为名，游说英宗命前皇后自行退位。英宗知悉后痛责蒋勉，英宗对前皇后 心存怜悯，前世颇贤，土木之变后，也先称明廷可以财宝赎回英宗。前皇后率先将自己全部金银首饰献出，之后日夜跪在佛堂为英宗祈祷，体力不支时便倒在地上，时日长久，下肢致残。前皇后每想起夫君塞外风寒，便哭泣不停，日久致使一目盲。周贵妃同长子健身疏远由来已久，健身早在襁褓之中便同宫女万贞儿亲近，那时周贵妃已有不悦，加之太后宠爱，每日皆派遣万贞儿前来将儿子抱走，周贵妃不免将对太后怨气释在儿子身上。健身两岁多时，周贵妃随英宗被囚南宫，便再无机会同儿子相聚。生育不如养育，人无相聚便有生疏，久不相见便生隔阂，即使是亲生母子也是如此。周贵妃在被囚南宫时诞下周建泽，这个孩子同之前在紫禁城中诞下的重庆公主和朱见深不同，南宫既无人侍候，也没有锦衣玉食，自建泽诞生那日起，都是周贵妃日日夜夜辛劳，一点一滴缩衣节食，亲自养育，这是周贵妃对这位幼子充满感情。再见建泽聪颖过人，又深得英宗喜爱，使周贵妃心中对建泽期望甚高。到后来同长子建深重逢时，建深已然十岁，生疏之感挥之不去。由于周贵妃同长子朱建深疏远由来已久，又因为与幼子建泽情感深厚，周贵妃盼望这位皇子能够在身边相伴，永不分离，所以使得周贵妃易处之心颇为强烈。而如果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便唯有由建泽继承皇位不可。但是按照大明祖制，除太子一人流经之外，其他皇子一概被封为各地藩王，长到少年时便要离京就藩。更为严苛的是，建泽一旦就藩便不得随意离开封地，换言之，皇帝众多皇子之中唯有太子一个人可以留在皇宫中同生身母亲终生相聚，其他的一旦就藩便再难以同父母兄弟姐妹有见面的机会了。自天顺六年九月母亲孙太后崩逝后，英宗心中悲切，身体日渐羸弱，脚病发作更加频繁。天顺六年十月，身单体薄的内阁大学士吕元病逝，享年45岁。之后内阁有陈文加入，陈文这个人有才，为人桀骜，不过首辅李贤素有威望，陈文尚不至于造次。天顺六年十二月，英宗脚病又犯了，长久不愈，到了天顺七年正月十六，大祀天地于南郊天坛。英宗问李贤道：“ 大祀日近，朕足疾未痊愈，欲自行礼，但兼于拜起，令人弗可乎？” 李贤历来能言善道，特别是此类无伤大雅之节的事物，便顺着英宗的意思答道：“ 陛下立即行礼，足见敬天有成，虽福何妨？” 英宗于是在中官搀扶之下完成了祭祀。 因为英宗没有能够前往南郊天地大寺，皇上龙体欠安的消息在朝臣中渐渐传开。 聆听时光雨，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太后崩逝，英宗身体日差，周贵妃推动，且英宗也有此意，内廷之中围绕储君之位的波澜暗起。凡是逢皇帝更换时，外朝有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说，内廷也是如此，谁不期望自己主子登大位，自己也跟着出人头地呢？周贵妃建泽身边有夏时、蒋勉，太子则有秦昌、王伦和张敏。天顺七年五月初六，周贵妃秘密命人召他父亲周能、弟弟周寿、周玉、身边亲信宦官夏时、蒋勉会面。因为父亲兄弟不便进入内廷，便将会面地点安排在位于内廷之外，原孙太后所居仁寿宫。自太后薨逝后，仁寿宫还是太后那时的模样，原封未动，暂时空置，仅有原太后宫女宋平儿打扫看守。周贵妃性子急，同夏时、蒋敏先到了这里，她等得有些不耐烦，便在太后宫中踱来踱去，不时地拿起各式摆设物件观看起来，又在太后的榻上坐了坐。好不容易周氏两个兄弟到了，周贵妃转身出来正中明间，在孙太后的宝座上坐下，夏时、蒋勉一左一右站在台座旁边，周寿、周玉上前拜见姐姐。周贵妃问道，哎，怎不见爹爹？周寿回道，正月初一爹爹便感风寒，现在还卧病在床。周贵妃皱了皱眉，大过年的却是生病，这岂不是不祥之兆吗？但是心中挂念着儿子建泽之事，未做多想，便又说道，这些年你们分头联络外朝朝臣，不断上书皇上，说太子曾经被废，将来即位恐对国家不吉，皇上颇有同感。一众皇子之中，皇上最为器重的是建泽，建泽虽年少，已显出了聪颖果敢的气派，皇上虽然有意易处，但太子受太后溺爱，皇上以孝悌人心，不忍奏报太后，以致延迟至今。周贵妃的弟弟周玉问道， 既然太后殿下已经崩逝，皇上又有此意，为何还不下诏？ 周贵妃摇了摇头说，这正是今日所议之事，虽然我近来已几次提及此事，或许因为近来圣上龙体欠安，不似以往行事那般果断了，点头称是，却迟迟不动。周寿出主意说， 姐姐，过往最高是请翰林院学士上书，是否需弟弟再设法由内阁上书？ 周贵妃一听有些疑惑，内阁阁员弟弟如何做到？ 弟弟有办法，请托到内阁大学士陈文。 周贵妃询问的望向蒋勉，蒋勉连忙说道， 奴以为不可，因内阁首辅李贤一向同太子交集良多，早在天顺三年时，皇上便曾同李贤随口谈及 健身不宜做太子。周贵妃没等蒋勉说完便打断他，急切地问道， 李贤怎么说？ 李贤劝皇上需慎重而行，此时臣闻上书必为李贤所知，亦或皇上有鉴于内阁上书，找内阁首辅单独商量，若李贤直言反对，皇上反倒为难。 夏时也连连点头说， 蒋太监所言极是，此事不宜在朝臣之中引起争议，想必贵妃知道那些文官循规守旧，抱残守缺，稍有不慎便会引起轩然大波。 周贵妃又问道，或许皇上正是担心在朝中引起争纷，而自己龙体欠安，无法控制局面，那依你之见如何呢？ 最好皇上立下诏书，但暂不发布，纷争便无从升起，直至那时大局已定，朝臣再也不得争议。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如今令皇上果断立下那暂不发布之诏书，我怕太迟，而且又…… 蒋勉又说道，两位皇子殿下同为皇上及贵妃血脉，本无亲疏之分，之所以皇上心存异楚之念，乃为江山社稷千秋万代而着想，除了太子曾被废，即位不及原因之外，皇上也认为太子性格柔弱，不足以担当大任。奴以为若太子还有其他可令皇上果断立下异楚诏书的缘由的话。 周贵妃一惊，你什么意思？ 奴同皇上身边蒋安乃是远房兄弟，奴曾听他讲起皇上时常暗自担忧，千秋万岁之后即位者为景泰或当年兵部尚书于谦等方案，皇上幼年即位，为国担心竭虑，劳苦功高，若真的为景泰于谦等平反，便是认同他等有功，皇上有过，那将是何等大逆不孝，毁坏皇上一世英名。 周贵妃说，你说的不错，但是这同太子又有什么关系？ 当年皇上被囚南宫时，照看幼年太子的宫女万贞儿，便同景泰皇后汪氏来往密切，数年间幼年太子同景泰长女顾安公主一同玩耍，感情匪浅，景泰薨逝，汪氏理应从葬，太子平素不言不语，但这时却出来为汪氏求情，听闻太子在太后处数次亲口为于谦叫屈。 说到这儿，夏时也附和道， 前年皇上问起一条玉腰带，知情宦官说景泰曾有用过，应该是汪氏迁出皇宫时带走，之后中官前往汪氏居所索要，汪氏不但怒将玉带置入井中，还对中官说不论怎样他夫君也做了八年皇帝，连一条玉带皆不得销售吗？据说太子在仁寿宫与太后评说此事时，竟然说景泰确实有功于国家，当场被太后责备，如果圣上知道太子如此， 必定不放心将大位传给他。听了蒋勉下石这些真真假假的话语，周贵妃觉得有道理，决定尽快以此缘由向英宗进言，使英宗果断下诏议处。一旦皇帝驾崩，此诏书便成为遗诏，一众朝廷重臣便无得再多言。就在周贵妃等人在仁寿宫会面次日，五月初七，万贞儿想起了仁寿宫那些太后为她保存的衣物，便带上秦昌以及三名宫女来取。到了仁寿宫，留守宫女宋平儿出来迎接，并打开正殿门。万贞儿留下，带来几名宫女在外面同宋平儿说话，自己和秦昌进了正间明殿。万贞儿一路向东往太后的寝宫而来，在此生活过多年的她对一切熟悉到了细微毫末之间。表面上看，每一款用具的摆设都还是太后生前的模样，但是万贞儿却立即感到细微之处有变化。太后宫中应是有人来过。秦昌帮助万贞儿自太后的衣橱中将那包得齐齐整整的两大包衣物取下来。万贞儿对秦昌交代说，这宫中有人来过，衣物我们几个捧回去便可。我们走后，你留下来问一问是谁竟敢擅自进入，而且此人还进到了寝宫之中。秦昌天生貌美，性格和善，万贞儿知道所有宫女皆愿同他交往，所以交代秦昌留下来去问宫女宋平儿。万贞儿回到清明宫后不久，秦昌也到了。单独两个人的时候，秦昌告诉万贞儿，前一日是周贵妃同身边的太监及两位弟弟在仁寿宫见面密谈。万贞儿同秦昌皆在仁寿宫多年，又共同经历北京保卫战那动荡之秋，都对太后感情深厚。之后太后命秦昌来清明宫，两个人又共同照顾太子。秦昌知道皇上及周贵妃有异处之念，由于同太子及万贞儿之间的情感，秦昌自然不愿意此事发生。私交深厚，利益一致，两个人之间语言表述也是很有默契。万贞儿沉思良久后道，看来此事不发生则已，发生便在眼前。秦昌应道，是，要是有所防备方好。秦昌，你同皇上身边的太监熟悉，这些天要多加联络才好。 是。 哦，对了，李贤下次为太子殿下授课是何日？ 是后天。 我需单独同李大人见一面，这虽然不服宫中的规矩，但又非见不可。到时你陪太子上课的时候，我仍然同以往一样在右春坊等待太子下课。那天我会交代太子将李大人引到右春坊来。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万贞儿会和李贤说些什么呢？英宗又是否会立下异处诏书呢？